向民族复兴的前方。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俺们的贴心人》，石占明作词作曲并演唱。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爱国歌》，车行作词，戚建波作曲。 你是母亲，我是你的少年，你是江河，我是你。